流行文学， 流行文学， 牛羊成群， 牛羊成群， 文学名词， 文学名词， 严格执行， 严格执行， 和平人民， 和平人民， 人民文学， 人民文学， 德国留学， 德国留学。